天哪， 疼 腾腾热热的王府府，霎时间花酒一壶，餐餐切切血脉坚决。 再请听梁谷音演唱的《西厢记·佳期》。 Thank you.